为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10号在网站上载了文章《615的回音》。另外，为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2017年称颂白竹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、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、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10号发表了联合声明。声明指出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付出莫大辛劳来促成了615共同宣言，这一宣言反映了北方、南方和海外所有朝鲜民族的统一意志和统一热望。